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集。 哎，柳大哥！ 妙妙眼疾手快地接过了柳福一递给他的酒杯。 多谢，我自己倒。 二人精致的小瓷杯在空中轻轻一碰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柳福一笑着抬袖喝酒，眼底却有一抹化不开的忧郁。原著里凌鱼孤身离家，闷闷不乐，经过了颠沛流离的几天，情绪终于失控，一个人躲在角落边哭边借酒浇愁。善良的男主角当然选择陪他一起喝，极尽安慰之能事。这是凌鱼与男主角独处时间最长的一次。这次任务完成后，妙妙和柳福一的亲密度将达到 80%。 柳大哥也不开心吗？ 柳福一微微一笑，眸子闪动了一下。为什么是野啊？他一时语塞，低头喃喃， 我想家了。 再抬头时，眼里影帝般的酝酿出两团泪水。哎，也难怪。福一为他添酒，你毕竟不是捉妖人，四处漂泊的捉妖人像是无根的浮萍，将亲缘情缘都看得极淡。 你也是这样吗？ 妙妙定定地望着他。 是的。 他眼里带着浅浅的笑意。不单是我，瑶儿也是一样。至于阿生，阿生年纪还小，还有些粘人。妙妙咽了口口水，没敢吭声。可怜的柳福一呀，头上都快飘绿云彩了，还不知道木生和木瑶不是真姐弟，以为木生只是粘人。 那这样说来，你和木瑶已经习惯这样的相处模式了。 提起木瑶，福一一贯温和的面目就露出了几分无措。 哎，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是怎么了。 酒入肺腑，身体热起来，话匣子也彻底打开。 说起来，瑶儿与我性子太相近，或许不是一件好事。 这倒是有些道理，妙妙心里想。 这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 他为柳福一满上，看着他无意识的一杯接着一杯。 是你们把他想复杂了。其实啊， 他顿了顿，满脸复杂。 你们只要坐下来交心，一个时辰，不，说不定一刻钟就全解决了。 交心？ 是啊。 太难了。 怎么就难了？ 妙妙气得心脏乱跳。 你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，有那么难吗？ 柳福一摇了摇头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 这么多年，我与瑶儿都习惯了自己背负一切，与其说是恋人，不如说是伙伴。我们彼此相依，却也彼此竞争，在这段感情里生怕输给对方，一输就是一败涂地。 他怜惜地看着妙妙，住了口。 你还小，还不懂。 妙妙被这句话扎心了。 对啊，他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，凭什么给小情侣当感情导师呢？ 几时了？木瑶坐在床边，披着外衣，满脸倦色。他修的木家捉妖术威力巨大，可是极为耗神，每次练完都要睡很长时间。好在他游历四方，不需要作为家主待人接物，倒很自在。这次一睡竟是睡到了晚上。 月亮都出来了，阿姐饿吗？ 木生笑吟吟的脸出现在床头，睫毛浓密，乌黑明亮的眼睛从下向上看他，带着点妖宠的亲昵姿态， 宛如一只撒欢的小狗，把前爪搭在床沿上，想要凑过来舔主人的脸。他刻意换了新外袍，盖住了身上的伤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除了脸色有些发白，完全看不出来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。牧瑶披着衣裳，眼睫低垂，脸颊上是才睡醒带上的一丝嫣红，竟有几分可爱。可惜他神色郁郁。 我一点都不想吃。 可是阿姐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了。 木生半撒娇半是哄诱。 我要些吃食来，帮你端进房间好不好？阿生，刚才我好像听见拂衣的声音了。 木瑶抬头望他，神色里竟然有一丝惊慌。木生的脸瞬间沉下去，语气都变了。 是啊，他来叫林妙妙去喝酒。 木瑶眼里的光闪了闪，闭住眼睛。 算了， 阿姐非得找他做什么？我也可以陪你啊，你想不想下棋？ 真奇怪，按理说林妙妙勾走了柳福一是最好不过的结局，为什么那两个人喝酒赏月无不快哉？他们二人就像被抛弃了似的，不单气氛凝重，阿姐连饭也不愿意吃了。 或者我也可以陪阿姐去赏月啊，外面凉得很，要多穿些衣服。阿姐 不必了。 木瑶出声，语气中抑制不住的烦闷。 别闹了，阿生，让我静静。 阿姐，你怎么了？ 他在木瑶身边蹲下来，蹲这个动作牵拉伤口，他眉头微蹙，额上泛出一层冷汗。这一切木瑶一点也没注意到。 我梦到他了。 木瑶的脸色发灰，嘴唇喃喃， 梦到爹娘，梦到爹娘他们被他，不会的。 木生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神情严肃起来。 我会保护你，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 他闭上眼睛轻轻一笑，脸色白至透明。 别逞强了，阿生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怎么对付他？如今之计，唯有我努力休息，努力再努力一些。 不，不是的。 木生眼眸渐深，内心深处一个声音在无声呐喊。 我可以的，只要你允许，只要你允许我。 一杯桃花酒很快见了底，喝到最后，酒中是没有被过滤干净的花瓣残渣。妙妙已喝得头昏脑胀，太阳穴突突直跳，舌头打结，直欲往桌上爬。 柳大哥，我给你个建议。 你说。 你以后啊，要跟异性保持距离，这样木瑶才不会生气啊。 他抬起一根手指。 尤其是万一遇到一个身份尊贵又娇气的小姑娘，你千万千万离她远一点。 一个皇家贵胄端阳地基，活生生把男女主角虐成了两根苦瓜。福一不置可否，笑着摸了摸他的头。 你喝醉了。 妙妙气得一把打掉了他的手。 你说，你听没听见我说话呀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